瞅你那个个性啊，俺是说 躲了好久躲，躲花可揍。你外城中干，胡吹大气，你先吃我一火符。说我的嘴巴话，你说句话能靠你？ 无乃是魔火，寻常水都浇不灭，怎么沾到他身上便没了动静？ 咦，是啥魔火不魔火了？你那火手真吓唬谁了啊？俺身上这件多功能包衣，主有主鞋啥没有，害怕你个小伙子？ 定是刚才一招法力不济。对面法官，你再吃我一火符！ 这可是你先动了手啊，但是你瞧清楚了啊，可是他先动了手啊，咱可站立啊，不亮亮能耐你也不找马王爷三只眼，我看你看俺这狗胆子了吗？白发白中尉，你咋样，疼不疼啊？知道疼了下回就别动手啊，就你那小胳膊小腿容易吃亏，我告诉你啊，俺看看俺看，咦，下手有点重呀，血都打出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 你看我， 咱还要动手？来，告诉你啊，再动手你可吃亏啊！这狗杆子出手了，俺这还有一个防救户了啊！ 哎呦，不好，对面这法官一定是大罗金仙，如其不然，焉能够把我佛如来的八宝如意勾得过来呀？不能动手，我刚一烧他。他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钩，我要再动手，他腰里还一枚翻天印呢。与其强攻，不如智取。对面那法官，你可敢与本大法师打哑谜？ 这就对了嘛，别动手啊，咱也来点文明啊。哑谜安会啊，你先出。 好。你来看，哎呀，不好！不成想对面法师如此精通哑谜，今日取胜无望，走为上策。对面法师，咱们后会。 想跑？你咋这没礼貌了啊？你不得去给俺们皇上打个招呼呢，走啊！你要是敢跑，我那救护可是扔你啊！ 且慢且慢，也罢，今日本大法师认栽，带我去见过你家皇上。 这正是孙德龙大发神威，力战龙傲天，如一周天外飞仙，重伤杀马特。各位想不到吧，孙德龙这斗法呀还真斗赢了。可是有一节啊，这钩杆子打伤杀马特大法师，您明白。可这哑谜呢，孙德龙怎么也赢了呀？别说您想不明白啊，连我都想不明白。 见过大明皇帝。 这不是龙傲天大法师吗？你与我朝法官斗法如何呀？ 这小人输了。 胜败兵家常事，大法师是如何输的呀？ 我在法台上打坐，睁眼一看，法官脚驾祥云，金光护体从天而降。我想他既然金光护体，想必怕魔火烧，不料这火符对他毫无作用。法官反手一击，八宝如意钩将我打伤。我想武的不成，便来文的，于是便与他打哑谜。谁料贵国法官哑谜也渐渐皆知，小人自愧不如，自行认输。 朕当离得远，没有看清你们俩人怎么打的哑谜呀？ 小人我伸了一个手指头，我说我有一佛顶礼，你家法官伸两个，他说他有二圣护身，我伸三个手指，三皇治世，你家法官伸五指，他都是五帝为尊。